好，我们在天上将要眼见基督。刚提到仰望等于改变，这个原则会持续到天上。荣上加荣，我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持续到天上。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属灵的不会朽坏荣耀强壮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我们不应该觉得就是就这样子了。 No， 这身体会荣上加荣，直到永远永无止境，因为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 OK， 所以老约翰不只是彼得，老约翰约翰一书三章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为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你看又出现，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因为必得见，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很重要，凡向他有这指望，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向他有这指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现在是有这个指望，还没有得见他的真体 ，right？ 但是如果我们向他有这指望，什么人有向他有见？是上天堂的，还是还活在地上的？还活在地上的，你的盼望如果有这个兴旺爱，如果你有这个盼望的话，就跟你如何活在地上成圣有关系。这是跟刚才讲的约翰欧文的重点，你要在地上成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重点，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你有这个指望，你想要在天上看见他的荣耀，你在地上就洁净自己，你就在地上成圣，像他洁净一样。 OK， 但是荣福直观，有一天要用肉眼看见，我们直接看见我们的主，是天上的福分，不是现在。 OK， 不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欧文提出一个重要，我们无法承受直接观看复活基督的荣耀。所有在圣经里面看到，直接看到基督在他肉身，当他展现这个荣耀的时候，保罗怎么样？瞎了眼三天。彼得呢？彼得开始胡言乱语，主啊，在这里圣好，我来帮你们都搭棚子，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老约翰呢，在异象中看见主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 OK， 这是关乎什么？如果我们要用神学的概念，应该是告诉我们有限的和无限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更关乎是在救赎历史之中，上帝定义现在还不是直接看到他儿子荣耀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看见了，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复活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荣耀，太高太 illustrious， 约翰欧文讲太显耀了，我们现在软弱的肉眼无法直接承受这个 vision。 这就是为什么复活那么重要。 If you think about it， 有一天你要与他面对面，有一天你就要见到他了。这就是为什么最重要最重要，为什么你需要一个复活身体，因为你有一双复活的眼睛。而那个复活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如果记得没错，他说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属灵的身体。 OK， pneumaticon， sarx pneumaticon，本来是属肉体的身体，复活以后，一个基本上最大的不一样，不是说你已经没有一个身体，或者 No， 你仍然是有一个身体，但是那个身体是变成 是变成属灵的身体。因此，这跟欧文讲的，我们是用肉眼看见主的荣耀，但是那肉眼的 vision， 如果你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你的眼睛必然也是什么？属灵的眼睛，那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意，你要说意象吗 ？vision 必然是是用你的眼睛看到，但是却是属灵的。It's a holistic， 是完整的，不是分开来像。像爱德华兹，他的 vision 是分开来。是的，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复活的基督，但是那真正的荣福直观跟那个我们用肉眼所看到那基督人性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他把基督人性的身体和人性排除在荣福直观之外。但是约翰文不一样 ，No。我们是在复活主的位格他的面上看见这个荣耀。 So 我们因为之前已经有讨论过，多次讨论过基督荣耀，基督荣耀严格来说基督有几种荣耀？ 三种。 哪三种？神性本质的荣耀，他位格独特的荣耀，还有他中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的是哪一个荣耀？是他位格的荣耀，就是他在约翰福音17:24为我们所求的，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就是你在创世界以前就已经赐给我的那荣耀。如果是赐给他，必然不是神本质的荣耀， right？ 这是关乎他位格特有的荣耀。如果是关乎他位格特有的荣耀，就必然跟他道成肉身有关 ，OK， 这是他特有的荣耀，但是也不排除这跟神本质的荣耀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是却是反，这是 mediated， 就是中间有一个中保的，不是直接看见神本质荣耀。我们直接看见的，你要这么说好了，是神本质的荣耀赐给了那中保。耶稣基督，然后再反映在他面上，这是神所赐给他他特有他位格的荣耀，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神本质的荣耀。我们仍然无份于他，为什么？我说无份于他，不是说如果要有无份直接于他，如果有的话一定是透过那中保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就不再关乎罪了。在天上我们没有罪 right， 而是就算我们没有罪，我们仍然无法直接 partake， 直接有份于那神的本质。这就是关乎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若非那个鸿沟要跨越的话，就必须有一个中保。OK， so 我们所见的是主耶稣他具体的位格，不是抽象的某个 神性或者人性 ，OK？ 所以圣经的用词是在他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 ，OK？ 我可不可以澄清一点？因为我很大声。这边你之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位格的荣耀，不是中保的荣耀，是因为如果中保的荣耀比较有关的是罪。 不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三种，我们在想说基督他一定有，因为他是上帝 right， 上帝他就有他本质的荣耀，上帝就是荣耀好了这么说。第二个，这是他位格的荣耀，这是关乎父所赐给他，因为如果是他本质的荣耀，他不需要求，父也不需要赐给他。如果有所赐给他，这个一定跟他本质的荣耀有所差别。那是什么荣耀？我们可以至少说，这是关乎唯有他有的三位一体之中，唯有这个位格有的荣耀。因为我有这个位格，第二位格道成了肉身，所以父可以赐给他这个荣耀。OK， 那他中保的荣耀是关乎他成就我们救赎之恩，这个跟我们如何荣耀他有一点关系 ，right？他拯救了我们，然后叫我们做他的儿女，好叫我们有他的样式，借此 叫他在弟兄中做长子，我们是这样荣耀他，怎么荣耀他？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效法他，就叫他在弟兄中做长子。这个基本上你要怎么荣耀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效法他，有他的样式，这样子你就荣耀主。 OK、但是在天上我们所看见的那个 focus， 那个荣耀一定是就是他位格父所赐给他的荣耀。那这个一定也关乎他为什么有这个荣耀，父为什么会赐给他这个荣耀，一定也关乎他如何成就了他中保的职分，也一定关乎他是上帝儿子的这个身份、right? 但是仍然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耀是 mediated glory， 是父赐给他的，不是直接我们可以看见那神本质的荣耀。但约翰欧文要强调的是这一点、okay. 这个符合圣经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约翰欧文解释了为什么人需要有复活的身体，因为你需要有一对复活的眼睛。这个也我觉得也有一个很好的parallel。我们整个人所看见的，将来我们那个复活的，我们比较习惯，还是会习惯，因为那个圣经的用词也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好像属肉体就一定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应该是说上帝爱肉体，爱到一个程度，将来要将我们的肉体复活，赐给他一个荣耀属灵的存活方式，这么说好了。而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的看到的 vision， 我们所做的都是属灵的动作或属灵的视觉、okay? 而这个视觉所看到的是基督他的位格，我们不会说只是看到他的人性，只是看到他的神性，是他完整神人二性的那一位位格。因为所有动作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原则吗？你动作的原则都是位格，不是某一个神性或者人性。你动作的 termination 也应该是在一个位格上面。耶稣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位格，在他那位格的脸上看见他的荣耀。 在地上看到的是他中保的荣耀，我会让 你。可以这样讲吗？ 他在工作，我看到的他，我看到的绕道成肉身的耶稣，我看到的是他中保的荣耀。 耶、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门徒们在地上其实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荣耀，除了在那个荣福之官，不是在登山变相。只有那一刻基督选择向他们展现他的荣耀， OK， 但是只有在山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在地上看见基督荣耀，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看到基督的荣耀，你懂我意思？但是他们现在回想，他们 yes， 他们是看到基督他中保工作所展现的荣耀， OK， 你懂我意思吗？ I don't know， 也许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有份于基督的荣耀，大部分仍然是通过他的工作来思想他的位格。将来有一天，虽然位格是在我们的基督论里面有其首要性，因为他的工作有其价值，是因为他的位格之 dignity， 他位格之尊荣 ，right？ 但是有一天，也许这样想，但是仍然我们是透过他做了什么来认识他是谁，大部分是。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是直接就要看见他是谁，这样讲可以吗？看见这位位格， OK，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是已经非常技术性，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将来是要用复活的属灵的，但是仍然是肉眼看见我们主复活的主的荣耀。我们不是看见一个抽象的神的本性 whatever that is， 我们就算我们就算我们复活的荣耀以后，我们仍然 quote unquote 无份，直接无份于那神的 essence of God， 那个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对，仍然需要有一位中保。所以中保的职分在这个程度上是执行到永远，不会停止。So， 约翰欧文在不是约翰欧文 ，Mark Jones 在这边提到他的见解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将不会再犯罪，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软弱。他说，我们不犯罪的原因不是我们变得多么的圣洁，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将目光移开我们主的荣耀。这与我们活在地上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地上为什么犯罪？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呀，就简单，因为你将目光移开你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你就犯罪。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想上面的事，或者你是仰望你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不可能犯罪。但是你刻意的避开，或者你将目光，或者你忘记，或者那个时候你就犯罪。但是在天上，我不太确定，我完全同意欧文讲的，就是说这是唯一我们不犯罪的原因。因为那个那个保罗的确是讲说，我们将来得荣耀的身体是不再有软弱的身体。但是如果他说这是唯一我们不犯罪的原因，也许神学上我会说，哎呀，我不太确定。但是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因，我完全可以同意。我也相信将来我们主的荣耀是那样的荣耀，我们的目光将无法移开。也就是为什么天堂是不会是无聊的。OK， 关于这点，天上的荣福之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Soma Immaticum， 不是 Sorry， 忘记。OK， 你 OK 吗 ？OK， 好。主要的就是我们将来是的，我们要看见主耶稣，看见他的真体，复活的主，是用我们复活的肉眼看见他，那就是我们的荣福之观，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福分，耶稣的图像。所以厘清，你们都有那个。耶稣是谁？简明基督论 ，right？ 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东西吗？所以我就厘清，如果你们还不知道，那个不是耶稣，你们都知道那不是耶稣 ，right？ 那个可能是作者马克琼斯，应该不是译者。不论是谁，那不是耶稣。那个马克琼斯看到那本的时候，他就跟哦，那是我。那个编辑他们自己把那个图放上去，对 ，OK。So 相对来说，如果你看到有一本书，他说耶稣是谁，然后上面用一个耶稣的画像，你不用买那本书 ，OK。好，主要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不要有图像，不要有耶稣的图像。之前也有讨论过了，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关乎我们现在信的模式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哎，这是为什么？只要我还活着，不好，应该说只要我在心服，心服就我会尽我的全力阻止心服演圣诞节那个话剧。OK， 因为现在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如果你硬要用某种程度用眼见的方式呈现我们的主耶稣，那必然是偶像。 OK， 你要问你呈现的是什么耶稣，我们现在敬拜的对象是什么，是复活得荣耀的主、如果你要认识他，有些人可能有好意说我要这个图像可以帮助我认识我的主，但是如果你需要认识那位是复活得荣耀的主，你现在用肉眼 都没有办法直接领受他，你怎么可能用手绘出来的图像来代表他？有些人会继续回答说我要那个就是那只是那不是对一种工具一种手段，那只是帮助我们或我们的孩子们好像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一个对象，那不是耶稣。他当然不会说那就是耶稣，那我会说那如果那不是耶稣，你干嘛要有那个画像？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很重要一点，我也相信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主日学的老师也可以注意的，就是如果教材里面有那个，我们尽量避免，应该是不要有耶稣画像的教材。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的？你们干嘛那么的政治正确在这上面？我个人会认为，是的，我们可以好像说，哎，这个小孩子好像把耶稣看为做成漫画，小孩子也可以懂，让好像也很亲和。但是我会说，那其实我同意马克同事讲，那是你是剥夺我们的儿女使用主赐给他们认识他的模式，就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不相信孩子们也可以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凭着信心从小按照他们的父母中心他们的教会中心教导主他自己的话语认识他们的主，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就要想做漫画或者用漫画，那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真正凭着信心唯一可以认识他们主的方式。 OK，所以有些人他特别会喜欢用一些图像或者甚至是名画来论说耶稣，然后说这些艺术家你看他们表现的这个。我是觉得如果你要诉诸不管那个名画是多么有名，16、17世纪的荷兰 whatever， 其实你在凸显你要用这些来向你的会众或者你教导的对象来解释耶稣的话，其实是很可怜的事情。因为你凸显第一你不相信基督在他自己话语里面的荣耀，第二你不相信基督他自己话语的 sufficiency 足够性，你还要去诉诸不管那个他画的技巧是多么的厉害，那不是耶稣。 OK， So 保罗说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我现在活在肉身是什么？信什么？上帝的儿子。还是说我现在活在地上是凭着看见上帝的儿子，信，我信他是爱我，我信他为我舍己。我没有看见他，那不是我们的福分，但是我现在活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我看见图像或者我看见上帝儿子那个电影。 No，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神学上的议题你应该可以看出来有最实际上面的应用，你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这么多画册或是什么，这个无伤大雅。但是我希望我们刚才五分钟讨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无伤大雅背后透露的是第一个你对主的话语的信任，第二个你信不信你是不是乐意使用主所赐给你的方式。 OK， 那这个就会好像 我们现在只讨论的是耶稣的画像，其实是关于 你怎么样活出信徒的生活。OK， 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我们是可以用耶稣漫画或者什么 去看电影。So， 前几年有一位，有一位日本的日本的作者的那个作者的一本书改编成电影。Martin Scorsese 拍的那个电影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就是讲他们的 Jesuits 在日本传教，在17世纪，那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受迫害，在日本受迫害的那个几个神父，那电影拍的很棒。对，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忽然忘记了，你们知道我在讲那部电影吗？啊 ，Johnny， 你有看那部电影？你没有？ Silence， 沉默，沉默。那部电影真的拍很棒，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Jesuits 他们很有趣，他们的神学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真的很厉害，但是那时候他们迫害这些 Jesuits 或者基督徒的方式就是。他们把一个基督的画像弄到地上，你踩不踩它？他们就要逼着你踩它。接下来这对天主教人来说就很有问题了。这跟他们的圣餐论不敢踩。要是我的话，踩下去有什么关系？那个是 idol， 你懂我的意思？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对我们来说，我要踩，应该踩，把它踩碎。So。因为那个画像第二诫命，那个就是为自己制造偶像，对我们来说，凭着人的想象力，凭着人的技巧塑造出我们主的样子。 OK， 最后一段，天上的交通，为什么基督不会失去他的人性？ Heavenly communication，也就是说我们与主的交通不是我们到天上哦成就了就 OK 了，然后我们到天上就开始做我们自己的事。 No， 在天上我们不断的要与主不断的有交通，这个交通就是透过这个 vision 所包含的一切。 OK， 当我们说，你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讲说上天堂，刚刚是一个例子，或者说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荣耀，不是只是那个上帝荣耀只在他的面上，然后在颈子这边，你懂我的意思？我们是在基督位格，这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It's focus， 到时候是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一定是 focus 在我们基督的位格，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OK， 就是这样子。而这个是一个 communication， 就是不是只是单方面的，是。我们是看到他，然后我们变得荣上加荣，越来越像他。或者我们的神学哦，我们以为啊，你们可能以为阿丹神学那么厉害，那也许你们没有这样认为啊。我可能会以为你们以为我的神学很厉害，其实我的神学一点都不厉害。但是有一天，你们的神学，我们的神学，在天上会比现在在地上任何一位神学家都还要厉害。OK， 因为我们是直接。看到他 ，right？So， 而且这个看到或者这个变的荣上加荣，或者是领受的知识，正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是有限的，而他是无限的，永远不会止息，永远没有止境。好了，你学无什么叫什么？学无止境。Yeah， 在天堂你学无止境，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个 communicated glory 永远不会止境，那知识永远不会止境，这就是主的快乐。你们这个仆人做完以后，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快乐。什么是主的快乐？这个就是主的快乐，因为这就是他为我们求的。 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在天上越来越有他的样式。 See， 这个跟天主教有一个概念，我觉得那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就是从上帝来的赐给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回到上帝那里。这里有那个 pattern。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要仰着面看见主的荣耀 ，OK， 然后以至于荣上加荣，然后变得像他一样。这个概念跟什么概念是？你想到这个，看到变得像他，而他就是主的真体。那不可见上帝之可见的形象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哥罗西书，这个形象会让你想到什么？为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看见他？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成圣的目的是要仰望他的荣耀，变得有他的样式？将来是看见他越来越像他。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想，因为最初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他的形象。而上帝拯救我们，就是修复了那个已经遭到罪所破坏他的形象，将来有天这个形象会晋级 ，right？ 会是属灵的荣，而且是荣上加荣，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升级。而为什么在天上会有这个知识，或者会有这个意象？你要说这个。荣耀不断的传递给我们，因为人的目的就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守知识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神学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我有很多人也所谓的认识神，或者有神学的知识，但是圣徒或者按照上帝儿子的形象重新被造得到救赎的人，和光是研究神学或者 Abraco 所讲在我们的时代十七世纪最多不信的人，是在研究神学的专家里面，我们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们的所谓知识可能比我们更多更丰盛，我们也要努力认识上帝，因为我的子民灭亡，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没有我的知识，为什么要认识他？知识，他们的知识，不信人的知识或神学家的知识，这不信神学家的知识和我们的知识最终的结局是在差在哪里？敬拜 worship， 知识应该导向，所有的知识都导向赞美 ，right？ Theology always true theology， 真正的神学 always leads to doxology， 赞美、敬拜。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小李问他第一条用另外一种。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要敬拜他，人是为了敬拜而受造的 ，OK？ 或者用约翰 Piper 的说法说，教会的目的不是传福音，教会的目的是敬拜，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人敬拜 ，OK？ 传福音传的对象和地方就是没有敬拜的对象和地方 ，Same idea， 所以。这个东西是直到永远，在天上为什么会有荣福之官？所以这个就是 communication， 不只是单方面，我们只领受他的荣耀，为了要叫我们怎么样，不断的敬拜他。那羔羊，上帝的羔羊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你要看到天上有什么景象，这就是天上的景象。 圣徒们凭着眼见他的荣耀，然后不断的发出敬拜和颂赞。这就是神学的目的，这就是人生的目的。这个敬拜，我们怎么爱主？爱就是这样子，你认识他就不能不爱他，因为他就是美善，你就不能不颂赞他。对，所以约翰欧文马克思这边也讲到，我们具体敬拜的对象是得荣耀的神人基督。约翰欧文讲的更详细，是在他的位格里面有份于父子圣灵、okay、非常的具体的。OK， 好，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是前面的问题。约翰欧文说，没有人可以在来世凭着眼见瞻仰基督的荣耀，除非他在今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凭信心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是说，我们在地上凭信心基本上，某某部分也是已经看见了。 他说没有人可以在天上凭着眼见看见基督的荣耀，若非他已经在地上凭着信心某种程度，已经某种程度你要说残缺的，凭着信心不是直接的不完美的，已经看到基督荣耀。也就是说，这对我们来说，如果你在地上没有凭着信心看见基督荣耀，你根本不要妄想有一天你会在天上看见他的荣耀。基督徒活在地上，但是从来没有 不渴望，也不宣讲，也不默想，也不想要凭着信心得见基督荣耀。那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跟他讲说，弟兄姐妹，你这样子非常的危险，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上天堂。那是约翰欧文讲。我们讲这个，我会认为说，也许他没有用我们在这里用的用词，但是如果他衷心的宣讲圣经里面的耶稣，衷心的宣讲上帝的话语，在讲道之中用上帝赐给这位牧者或者教师或者他的恩典，就衷心的，不管只要衷心，他就是在宣讲基督的荣耀。也许没有我们在这边用的这样子的技术用词， It's OK，也许他从来不会讲到荣福直观 fine， 但是只要他衷心的宣讲基督的话语，衷心的宣讲约翰福音17:24，衷心的宣讲哥林多后书3:18，4:4-4:64:6等等等等，那他就是在宣讲基督的荣耀，他就是在帮助上帝的子民现在凭着信心有份于基督的荣耀。但是如果其实我觉得更我其实不是讲不讲好像基督的荣耀或者荣福直观，这个不是有没有用这用词，而是真正的问题我觉得在大部分教会就是没有在，或者讲这个把它讲的 anyway，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你总是可以问自己，不管也许以后有人会听到这个录音，不管你处在什么处境之下，有的时候你会想，我是不是要留在这个教会，或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以前我们都会说你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讲道就离开教会，我还是会，如果有人来问我，我会说 no， 那应该不是一个你必须离开教会的理由。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说这个教会真的他没有在宣讲基督，没有在教导基督， 没有帮助你认识他是谁和他到底做了什么，从旧约新约，就算这教会办再多活动，就算这教会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太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可以离开这教会的原因。 我只是讲得很小心，你们就是听到人要有判断，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因为如果不帮助你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讲到都是一些也许没有什么异端或者什么，可是那你真的需要思考这个教会没有在做一个教会应该要做的事。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两课，这个就要结束哈。所以刚才那个问题 ，OK 吗？应该蛮简单。好吧，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让我们在思想这荣耀的教育的时候，心中的确是充满喜乐，也就几乎是没有办法不发出赞叹。你给我们的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而我们在地上只能预尝那荣耀，但是这尝到一点，就让我们的确有求你叫我们心中充满了渴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就要看见你儿子我们主他的整体，就要得到我们的基业。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Okay.